留可以情不减，又再相拥老湖旁。星星的灯影照得遍地黄，解开心锁的眼光，欢欣终于可以重新开放。 Fun